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我们讲到常不兴菩萨品，信回果报，信的果报已经介绍了的，下边是命回者果报。看这个常不兴菩萨品第381页第7行，得大事，彼是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尘秽意听见我故，200万亿劫常不知何，忽闻法不见僧，千劫与欧比地又受大苦恼，必是对已复遇常不兴菩萨，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华经》，信者得福，回者得过。啊，佛法讲因果。由于毁谤、受持度诵、书写，乃至于一教修行的有过，有过则作苦。由于闻佛，闻这个作佛之际，借下了圆顿之缘，复是不兴菩萨弘誓愿力之所摄受。虽然堕苦，堕苦以后仍然遇到常不兴菩萨，受常不兴菩萨的教化。是的，文殊王府相法之中，常不兴菩萨啊，这常不兴菩萨临命终是复增寿命啊，增了寿命以后，先是毁谤他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看到他有大神通力，哦，回过头来呢又信服了。既然信服了，为什么还要下地狱呢？啊，还要下地狱，经过很长的时间呢。答。此有两意，一者身打口骂，已经成为重罪。那个四众弟子见常不兴菩萨，汝等所见，汝等皆当作佛。那个四众不相信的人呢，又打又骂，这个打骂菩萨是有罪的，称为重业，应该受报。明受报有两种意，一个呀是用警行人，不可这而生嗔起过，生嗔起过。生身就起过了，过就是要堕地狱， 第二就是经世祭酒，那个时候的四众受长不清菩萨的教化，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时间祭酒，这个四众之中有的嘛还活到，有的嘛已经死了，有存有亡，存者信福，亡者他先已经造了罪，没有来得及忏悔啊。还有就信福随从之中啊，虽然是信从了啊，也忏悔了啊，忏悔有浅有深，这个信从啊，行有勤怠，是非一等，若回身行勤，忏悔的深啊，忏悔的怎么这个深呢？就诚恳啊，至诚忏悔，再加以精进修行，哎，可以容许不堕堕。纵然堕了，由于你回身行勤，也容易出来啊。如果要是悔，马马虎虎的啊，行呢也随随便便的啊，自然先堕，先要造堕啊，就是堕无比地狱啊，千劫于无比地狱所达成的。这个呢，虽然是堕地狱，还是有出来的时间的啊，从地狱出来是后方得意，常不清菩萨还为此人说《法华经》，记得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要是没有悔的，堕苦则久啊，但有菩萨慈悲舍受，终蒙度脱。有人问，要是因为谤说《法华经》的人就有堕苦，那个菩萨为什么为堕堕苦之因呢？啊，那个堕无边地狱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也不是你想去就去的，有因有果。不，这个堕地狱之因，堕地狱之因也不会堕地狱。那么今天菩萨为什么事情为作堕苦之因？这个堕苦之因就是你啊，受持度诵写说书籍此法华经，令人遭谤，他就堕苦啊。常不清菩萨汝当作佛，给他种这个原因，他毁谤，毁谤就遭堕。为什么事情给他种这个苦因呢？底下答：笔记怀僧上嘛，不论他对于常不清菩萨谤也好，打也好，骂也好，他本身就是增上万人，增上万人必然遭堕的。纵令不谤，亦必堕苦。那么现在今因谤堕，得作远因，如人倒地还从地起，故以正谤皆于邪堕。正谤就是谤这个正法， 邪斗啊，由于他邪知邪见啊，增上慢，所以他爸就遭斗，这叫做邪斗。问何不以神力令其济戒行福随从呢？答：诸佛菩萨非不欲之。诸佛菩萨没有哪个诸佛菩萨既要度众生，还要众生来堕苦的啊！但为众生基一，众生的根基，这个根基的基根性啊，一个别即一个别，不一样啊，众生的根基不一样。自由不到地右，绝不肯发心者，你看这众生难度啊，这说明这难度。你好好跟他说都不相信，怎么说都不相信。下地右了，吃了苦头了，后悔了，啊，这才肯发心呢。这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啊，我们常说十方诸佛教化众生有两门啊，总设有两门，一个是这门，一个是设门，就这设两门。如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设门设受，哪个不愿意离苦得乐呢？哎，摄受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单摄能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啊？不能。有的人，他不相信。所以要以这福而度脱之，像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所说的娑婆世界，在众生来讲是众业所感的，在佛菩萨来讲，那都是大权啊，巧度众生的方便。你看我这个娑婆世界就苦了啊，三苦八苦无量诸苦，这个五处乐事，就这个五处乐事这么苦，有人在这个苦海里向他不以为苦啊，不以为苦。你看那个犯罗法的啊，犯罗法的啊，他不以为苦，他永不悔改，不朽在这个苦的境界当中，不能够觉悟啊，不能够回头，怎么办呢？他毕竟是苦头还没吃够啊，到了那个无比地狱，就是极苦极苦的地方。那你说是不苦啊？哎呀，我看最好那个地方不要去，那个去了吃不消。现在你没有到，没有下地狱啊，可以说说风凉话呀。真正下到地狱里上去，那吃不消啊，啊，吃不消，你造了那个罪了，你不去也不行。世间人有的呢，他还冒进呢，他说我这个小伙子，枪毙了，说我再过20年，我又是一条好汉。他不在乎，到了下地狱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叫做不到地狱绝不肯发心者啊。譬如良以为治乐计，不得不用针灸即苦药啊。就是我们像人有病啊，医生给的药，哎，有的药呢蛮甜的，蛮好吃的，有的药呢就不那么好吃了，有打针喽，开刀啊， 不然你这个病不得好啊，要好就要吃点苦，这是譬喻。下面是借会古今，得大师欲如意云何？尔时四众常请是菩萨者，其意人乎？今此会中，波陀波罗等五百菩萨，狮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斯佛等五百优婆塞，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是。这是戒慧古今常请示菩萨者，就是那个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增上慢的，其意人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仍然蒙常不停步的这慈悲誓愿摄受今此会中，那个常不停步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说今此会中有五百菩萨，有五百比丘，有五百优婆塞，比丘或者比丘尼，优婆塞或者优婆夷，可能是文字上简略了皆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是，不退转三不退转，底下明这个劝持得大师当知是《法华经》，大饶益诸菩萨摩诃萨，能令治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灭后，常应受持度诵，写说注解，一教修行。这是个五种法师这段呢，这个劝持，从上边看来，不但是信者记得成佛也使这个毁者，就是毁谤的人，他最终还能够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勤系五种之行，这五种之行就是受持、度诵、写说、书写。受持、度诵、写说、书写那在下文当中呢，受持、度诵、写说、书写一教修行就是勤修五种之行，就是如来灭后包括我们现在下文上文上来是长文已经说了，下边呢是借诵诵上面的长文。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戒言，过去有佛号为因王，神智无量，降导一切天人龙神所供养这个送这个世本第二呢送本事现在是世本就是这一段音乐的因缘的发起。师父灭度后，法欲尽时，有一菩萨名常不清，十住四众记住于法 下边呢送这个本誓，第一是前送双标两名，第二送双名幸回，第三送双名不报。双标两名，一个是常不清啊，一个是四众记住语法。记住语法就是送上文的增上慢啊，这个记住语法啊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啊。本来是事法不合适，言辞相寂灭啊。法什么法呢？事法啊，事法，这个事法两个字怎么讲法呢？啊，事法不合适啊。什么叫做事法呢？事法就是指的一切诸法，不是单单指一个法啊。为什么呢？经中讲的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先，此中讲事法，那个就是讲诸法，诸法跟事法不是一个吗？啊，事法就是概括指施法界一切诸法，都包括在内，无法不包括在内。事法不合适，言辞相寂灭。这个法就是说这个事法，施法界一切诸法啊，若定位是有，这个法术是有众生的记住、嫉妒、执着啊，这个众生的病啊啊，对一切诸法，何至为有，何至为无，何至为亦有亦无，何至为非有非无。还有的人呢，记住呢，离四相俱百非啊，你看看呐，若定位是有，即是住法啊，那是有，我就住他个有，那我可以好住，住嘛就是制住啊，制住啊，制住。如果是无呢，没得，空的。没有，没有也是智啊，智无是智，智有是智，智无也是智，也是智作。若为亦有亦无，亦是诸法，就智作一个亦有亦无啊。若为非有非无，亦是诸法，它制作非有非无，这个四句啊，那是这四句不能住，我就住一个不是离四句，离四句故不可得说，离四句不可得说也是诸法，你制作那个不可得说也是制，是吧？啊。所以福藏经云，刀轮各阎浮提人其罪有少，刀轮呐、啊、把阎浮提的人都给他杀掉，这个罪过还得了吧，还小啊，其罪有少，有所得心所大成者，其作归其罪故彼，这句话就重要了，特别重要。有所得心， 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为非无，离是聚，聚百非，啊啊，说这个法，这个叫做有所得心，说大乘者，其罪过彼。可见在这个说大乘法还不容易呢，啊，你这个有也不能说，无也不能说，亦有亦无也不能说，非有非无也不能说，离四句也不能说，不是开口处啊，啊，所以我们禅宗讲舌挂壁上，啊，你说我要说话说法，我这个舌头摆在嘴里像能说啊，这舌头挂在墙上怎么说话的呢？舌头挂在舌挂壁上啊，没有开口处啊。所以这个禅宗的语言，你看那个祖师啊，就变出方法出来，哎，说的那一个话呀，巧妙的不得了，人家都想不出来的，他说得出来。哎，这个舌头怎么挂在壁上啊？嗯，啊，那跟我们这个此中讲的“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寂灭。这个言辞就是要说，言辞相寂灭不能说啊，啊，不可说。嗯，啊，说大乘的人，以有所得心说大乘法，这个其罪过彼，以刀论害阎浮提人命。啊，大智多正中讲，智有与无争，啊，争论，啊，智有的人跟那个智无的人呢，两个人是发生争论的，啊，乃至于智非有非无，与有无相争论。这个争论呢，众生的智作，啊，智作之心呐，强的不得了，啊，智有的人坚持智有，智无的人坚持智无，智无的人，就说那个智有的人不对，智无的人说智有的人不对，啊，彼此互相争论，如牛匹龙绳俱不免患，啊，什么叫个牛匹龙绳俱不免患呢？啊啊，智有智无都不免患，像牛皮龙绳啊，牛皮做的绳子，龙皮做的绳子，就像我们那个橡皮筋一样，哎，是越箍越紧，嗯，越箍越紧呐，啊，嗯，执着心，啊，嗯，那么经中一切大乘经典当中，这个说法呢，啊，怎么说呢？啊，本来这个法呢是不可说的，现在要说，不可说要说，不可说要说，那就是要方便说。这个方便说，所以诸佛说法呢，有时说空，啊，有时说有。上文我们讲十八空，十八空啊，《金刚经》中讲啊，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那不都是空的吗？嗯，诸佛说法说空法，本为化欲有。说空呢，就是化度智有的众生。啊，说空智有。说空智有，就是化度这个有的众生。那回过头来，你要智空，诸佛就什么的办法了？啊，说。 说诸佛说空法本为化运有，若有住空者，诸佛说不化呀。啊，若定眼诸法非有非无者，是名愚痴论。啊，当知若得思细谈意，自性化他，皆能无住。虽然说诸法不可以说空，不可以说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但是有四系谈的意皆可以说啊，皆可以说。自性化他，皆名诸法，也诸法故有所得心，于列小正而生行傲，命为增上慢啊。这个此中呢，是标两个人，一个是常不清菩萨，一个呢就四众记住于法。这个记住于法，这是一切众生通病啊，啊，通病。你们有这个，如果有这个本本了，像这些个文字呢，经中的文字都应当加深理解啊，加深理解。什么叫说加深理解呢？比如说诸佛说空法本为化育有，若有作空者，诸佛说不化，这是一。若定眼诸法非有非无者，是名为愚痴啊。哪有这么一个法呀，非有非无的，不是愚痴吗？啊，当知若得四系谈意，自性化他，皆能无住啊。说有不住于有，说空不住于空，说亦有亦有，亦有亦无，不住于亦有。佛说非有非无，不住于非有非无，这不住啊。于一切法不住，哎，就达到这一点无住。这个不执着呢，把这句话这个道理啊，还在我们这个宗门下来讲，这是个一句什么话呢？这叫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是吧？要懂得这个道理，哎，懂得什么道理呢？通过这个法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如果说是法不可说，那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做什么的？啊，释迦牟尼佛从久远成佛以来，一直到现在所作所为就是说法啊。说法的说者是悦可众生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得四系谈意就生欢喜。底下双明性回，不清菩萨往道其所而语之言，我不清汝，汝等行道皆当作佛，汝等行道皆当作佛，汝等行的道这就行的菩萨道，以菩萨道为因，当得作佛，皆得作佛，这个果啊。那么常不清菩萨而语之言，这个语的对象啊，什么人都有啊，包括增上慢的四众啊。诸人闻已，轻回骂咧啊。有的人呢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不接受轻回骂咧，不清菩萨能忍受着。轻回骂咧遭堕了啊，遭堕以后其罪必以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啊。这是指常不清菩萨其罪必以呢，这个罪呢刚刚我说错了 啊，是常不清菩萨 受这个轻毁骂令啊这个罪啊，其罪必临命终时得闻此经六根清净，神通力故，怎易受命啊。复为诸人广说是经，诸诸法众皆蒙菩萨教化成就，令诸佛道不轻命中，知无数佛说是经故，得无量福。那么看起来说经说至说是经故呢，就说这个法华经，说呢啊就是啊弘扬宣传啊流通，这法华经有福报的啊，得福得无量福，见具功德继承福道，彼时不轻自我身世，其罪必已者，这个其罪必已呢，是指的常不轻菩萨啊受那个增上慢的打骂啊这个罪啊。常不轻菩萨是释迦牟尼佛聪本之所垂迹，既是垂迹，为漏根未净之人，必垂视同病性之罪。这个接受达玛的这个病行，菩萨的五行啊，这个五行啊，菩萨的五行，不是那个菩萨的五名啊，五行啊，圣行、天行、凡行、婴儿行、病行，这个五行啊，此中这个受打受骂，这菩萨是不是病行啊？由此罪故多招打骂，犹能忍故罪必根净。第二，送回者果报，十四部众诸法之德，闻不轻言，如当作佛。已是因缘之无数佛，此会菩萨五百之众，就是上边所说的五百之众，五百菩萨，五百比丘，五百优婆塞，五百之众，并计四部请信侍女，今于我前听法者是，这个我今于我前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听法华经的啊，我与前世劝示诸人听受此经记忆之法，开示教人令诸涅槃世世受持如是经典。这个送信回果报已定，第三第二呢送劝持啊，意义万劫志不可易，实乃得闻是法华经。意义万劫志不可易，诸佛世尊实说是经，是诸是故行者于夫灭后闻如是经，勿生疑惑，应当一心广说此经，世世之佛继承佛道啊。这个文呢，说是长文当中既然讲此经，就是此法华经有大饶益，就是有大利益啊，乃至于毁者最终也能够得度啊，何故意义万劫志不可易，诸佛乃实说是经也呢？这个经啊，你们注意到啊，知不可易，诸佛世尊实说是经，这个实字啊， 这个时呢不是时时刻刻啊说这个经，时说是经呢啊，有四系谈意则可得说，无四系谈意诸佛不妄说法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四十多年避而不宣呢，时候到了才说呢啊，到了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才说法华经的啊，四十余年以前释迦牟尼佛没说这个经啊。这个诸佛世尊实说这个实啊，这个实啊就是指有四系谈意则可得说啊，所以诸佛不妄说法。既然经这么好，那你随便都可以好说啊，对任何人都可以好说，不行啊啊，他不能接受嘛，不能接受生诽谤还得刀剁啊，那就不能成为四系谈意。上来这个常不清菩萨品接受到这个地方，经文介绍在这个地方，别说基本两门，到这为止啊。一部《法华经》，从始至终28品，有序、有正说、有柳通。从这个这基本两门，基门当中呢有序正流通，本门当中也有序正流通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别说基本两门，到这个地方，别说呢就是正说啊，底下正式的全经的流通范，流通基本两门的啊，一共有8品经文啊，就是从如来神力品第21一直到第28品，还有8品经文啊。这个8品经文分为3义，一个是神力如来两品名辅助流通，第二药王菩萨本事品下一共有5品，是要化他劝流通啊。第三普贤菩萨劝化品要自行劝流通，是8品经文劝流通，一个是辅助流通，一个是化他劝流通，第三呢是要自行劝流通。现在是第一命辅助劝流通，辅助劝流通中有2颗，一个是神力品名菩萨受命弘经，第二是竹类品命如来摩顶辅助。上来解释常不清菩萨品已经解释了呢，下面呢解释如来神力品。如来神力品第21，如来两个字上面已经解释过解释过好几次了啊。如来嘛，称如是道，来称正脚，如来啊。神力神明不彻，力明干用啊，神力也是这个两个字的这个意义。神明不彻啊，不彻名为神，利用名为干，干用名为力，名为神力。不彻的天然的体身，善用则转变之力大，此中为辅助身法现10种大力，故名神力品。 而是全世界微尘等菩萨摩诃萨从地涌出者，皆于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严，而不佛曰：世尊，我等于覆灭后，世尊分身所在果度灭度之处，当广受此经，所以得何？我等亦自欲得是真经大法，受持读诵写说书写是写说书写而供养之。明这个菩萨受命弘经，有长文有借诵啊，啊，第一呢，菩萨受命；第二是普现神力；第三戒要劝持。尔时。就是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以后啊，那个时候而是千世界为真的菩萨摩诃同地涌出过，皆于佛前一合掌，瞻仰尊严而不佛也，世尊，我等于复灭后啊，释迦牟尼复灭后啊，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当广受此经，所以折合，我当以自欲得是真经大法啊，广说此经，包括受持读诵写说书写而供养之。法是弘经啊，第一呢是明时节是在佛的灭后，第二明处所是分身古度，第三明利益，非但益他，以自欲得真经大法，自他兼济啊，真经大法实体明真，全名全用明镜，全师不二名为大啊。这个千世界为真的菩萨呢，就是从地涌出的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所化的那个诸大菩萨啊，发弘誓，发誓弘经，在佛面前发誓愿，叫弘宣此法华经，在什么地方实践呢？就是佛灭度后，处所是分身果度。你看这菩萨弘经啊，不是在一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啊，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果度，三明利益，不但是益他，同时呢也为了自己得到弘经的利益，这自他兼济，而是世尊于文殊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诃萨，嫉妒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大波无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众天现大神力啊。因为这一品啊叫做如来神力品啊，刚才看看这个佛的神力啊，于文殊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诃萨，文殊菩萨等是计划之众啊，影响众啊，救助是下方本化众 啊，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所化的从地涌出菩萨，记住比应当一切众啊，还有从他方来的，还有从分身佛土来的啊，一切众前现大神的啊，这先标啊啊，现十种神力啊，一出广长舌相，第二毛孔放光，第三庆客，第四弹指，第五地动，第六普见大会，第七空中唱声，第八摇鬼命，第九摇供养，第十十方通达如意佛度，出广长舌，上至凡事，一切毛孔放于无量无数舌光，结系遍照十方世界，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亦复如是，出广长舌，放无量光。释迦牟尼佛即宝树下，诸佛现神力时，满百千岁。然后环射舌相，这个第一啊，出舌相，如来的神力啊，这个舌相，广长舌相表诚实语啊，佛的丈六佛像，广长舌，那个舌头伸出来呢，能够舔到法际，这个舌头啊，法际就能舔到这个地方，这法际，啊，哎，一般这个人家说是三世不打妄语，说你这个人呐，三辈子说话都是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啊。一点不说谎，你这个舌头啊伸出来能够舔到鼻子尖儿，舔这个鼻子尖儿来的舌头伸出来，我这个舌头伸出来我是舔不到的哪个，自己考验考验自己，看看你自己过去是不是说话老实不老实啊，有福德的人舌到鼻子啊，这个鼻子尖，三藏教的佛就是丈六佛了，舌至法际，这不是我说的啊，我说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佛像啊，这个广长舌至梵天，不得了啊。这个梵天呐，这个梵天多高啊！在六又天之六又天之上，梵天，梵中天、梵普天、大梵天，就等于初三天，这个舌相，出过梵圣之外，梵佛的舌头舔到鼻子尖，三藏的佛的舌头舔到法际，哦，这个实际上呢，到了梵天，出过梵圣之相，相既然是殊胜，常说弥可心，相既殊常，说弥可心了。 那佛说话，如来是真欲者、实欲者、如欲者、不狂欲者、不妄欲者。应该知道，开山显离，开尽显远，就是说，此中如来神力品现这个舌相，就证明佛从一开始说这个《法华经》，开权显实，开寂显本，那都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啊啊，迷住可信，啊，毛孔放光，片照表。开权显示，开寂显本，七理得一，啊，上来在序品，就是《法华经》第一品这个序品当中，放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啊，那也是又说表的，表七方便，除见一理。那么现在这个本门已经说了了，又放光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现神力品的又放光了，放一切光，照一切土，能令初心究竟佛慧，至净实性也。啊，这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放光啊，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啊，亦复出广长舌放无量光啊，佛佛道同，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寂宝树下，诸佛现神力的时间有多少时间呢？满百千岁，满百千岁。那么跟上文讲的，释迦牟尼佛说法佛经都说了八年呢，啊，你这个放光放了，这个就放了百千岁，这个百千岁跟八年呢，啊，从地涌出菩萨，以菩萨赞叹之法赞叹释迦牟尼佛，五十小节啊，啊，五十小节听得呢，坐在这都叫是未入半日。始终也是这一样啊，一直一样，嗯，所以说啊，满百千岁表魂改百界千如，数计古今时事，于八年中而复满百千岁，一如上文五十小节中解释过了，今此大会并破无明，故不须以神力令其为班主班人。这个实无实法啊，能言能促，言一念为无量劫，促无量劫为一念，如来的神力自在啊，所以令入现在为什么呢？那么现在大会中已经开尘显示开寂显本了，都不是小乘人，都已经破了无明了啊，这种境界是非常现实的。第三，庆客弹指，一是庆客鞠躬弹指，示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啊，这个是如来的神力，一共有十种神力。啊，一是出广长舌相，第二是毛孔放光，这个第三是庆客，第四弹指。哎，这个庆客跟弹指也是如来的神力。什么叫做庆客啊？啊，庆客弹指，这一般来讲庆客就是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不能突如其来的 但是你先打个招呼，要打个通知啊。比如说我们到任何地方去啊，如果我是在我们禅堂里从了一下的规矩啊，就是我到哪个房干的上去，或者请开示啦，说什么事有什么公事啊，那也弹指就打招呼，不能够就这么吐了一下子就把人推开来就跑进去啊，那不行吧啊。这弹指，那个弹指，那我到你房间里去，你有个门，我好弹指啊。那不得门怎么弹法的呢？请客啊，到一个地方去啊，要打这个招呼，请客啊，这是人家预先晓得哦，有人来了，你晓得，请客啊，就这么个意思，对不对啊？人家晓得哦，这有客人来了。有的人呢，我常常吃这个亏啊，我这坐在那个地方了，或是看书了，或是打妄想。那来的人呢，悄悄的、尿尿的，他也不想，走路也不这个声音，一下子到你那个背后来，突然讲一句话，我吓一大跳，不得了，我说还神来了，鬼来了，这都缺乏这种。啊，这叫做文明，这块文明。啊，你就是生人，我到人一人，人家一嘎的想去，你不能就闷声不响的照着人跑啊，啊啊，来打个招呼，或者就咳嗽，他说哦，人家看有人来了，啊，有人来了。那我们出家人的规矩呢，弹指。而且出家人这个弹指啊，啊，出家人的弹指不但是我们，说是到哪个房干了去，就预先打招呼弹指，那么这弹指的机会太多了，什么弹指啊？你大小便利的时候不要弹指吗？啊？你们可是受戒的时候，那个五是，这个是毗尼日用啊，毗尼日有没有啊？大小便利的时候，你不也念咒吗？念咒要弹指啊，啊，要打招呼，啊，那就跟恶鬼，吃那个大小便利，啊，他就那个受那个罪，受那个罪报。你要大小便利的要弹指，打招呼叫他走啊，啊。这个此中呢，我是说这么个意思啊。此中这个庆客是如来的神力，庆客者是通畅之相，啊，也是将于之状，啊。我们现在讲经，这不要庆客，没有这个规矩，没有立个规矩说要讲经之前。先磕的话的不是这个规矩啊，但是他有个规矩，这个东西这就是规矩啊，古人也打得着啊，他总有一个事情都得总有个开始，庆客是通畅之相，又是将于之状。这个将于，我要想说一件事情啊，开口之前啊，要请客，打招呼啊。此中解这么讲，此中怎么讲呢？是四十余年未得说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余年以来，就是《法华经》之前。没有能够说实在话，就是说实啊。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了，众生的根基成熟了，开权显示，开记显本，这就是说如来的要说的啊，畅心怀的啊，就说实。今乎身书无有一致啊， 说大事通畅，事故庆贺。这个庆贺呢是表这个道理的啊，就是将要说法华经了，我这个四十多年憋在肚子里，像憋得难过啊，这个是不畅快不畅通啊，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了，机缘成熟了啊，我经过四十余年的引接引讨接引拥通啊，机缘成熟了啊，畅通了，事故庆贺，用这个庆贺来表，欲以此法扶助菩萨，令于后世利道众生，将与私事，事故庆贺。所以上来不是诸大菩萨吗？啊，千世界为神菩萨法誓愿要弘通弘流通弘扬流通此法华经，在此中呢佛要现神力啊，你看这个现这个神力，将于时事事故庆贺，事表教仪啊，贪执者是随喜也啊，随喜七方便同入圆道，随喜原位增道损伤啊，这个两个随喜，一个呢随喜七方便是开权显实啊，随喜原位增道损伤是开机，随喜开机显本啊，释迦牟尼佛说如来受量那么多的大菩萨增道损生啊，用这个弹指来这个表啊，增道损生，随喜诸菩萨持真净大法，随喜后世获无上宝，即是表仁义啊，故此弹指寄予庆客，注册三世魂片始方，就是庆客的音声，贪指的音声，这个音声注册魂片。第五地动，第六普见大会，地界六种震动，七种众生，天龙夜叉、千大宝、无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轮回人等，以佛神力故，皆见此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树下，狮子座上诸佛，即见释迦牟尼佛供多宝如来在宝塔中坐狮子座，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记住四众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即见是已，皆大欢喜，各位称友。这是第五神力，第六神力，六种震动啊，六种震动是一个是神，一个是形啊，动其勇震猴迹，这个六种震动上头已经讲过了啊，七种地界六种震动，七种众生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个天龙八部能够见娑婆世界，能够见到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多宝如来宝塔中的多宝如来，以及无量无边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啊，这个都是佛的神力，以佛神力故啊，天龙八部等，这个大地的众生能够看到，灵山会上 这个灵山一会的这个圣景界都能看得到这靠佛的加倍。十方世界地界六种震动者表动一切众生六根令得清净，一表圆道始终六凡破无明。六凡就是诸行相地等角妙角啊，表行以普见持见大会者表诸佛道统二进而后亦复如是也。那么既然上来无前起去三遍背移乃至本住十方人非人等即为熟者，既不能云集来此法会，今以神力皆令遥见皆欢喜远，即是未来得度之总税也。那么此中这个六种震动普见大会地界六震动中啊，十方大界六震动皆震动，那么多的众生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以佛神力故都能够见到娑婆世界这个灵山会上啊，包括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从地涌出的多宝如来啊，还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啊，还有这个四众啊，四众就是当机众、华起众、纪元众、影响众啊，围绕释迦牟尼佛看着这个形象呢，都不生欢喜啊，生欢喜怎么能够见得到呢？这个七种众生怎么能够见到的？是佛的神力所加倍的啊，所以上来无前退席的三遍土田被移至于他方的乃至于本住十方人非人等嗯，即未能够成熟的未能成熟不能够来到来遇此法和灵山一会啊。那么现在呢以佛神的节令遥见，这个遥见是借欢喜缘啊，即是未来得度之缘。那么看起来就是如来的神力加倍在佛那个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有此神力啊，那也有机缘才能够见得到，没这机缘还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啊？第七，空中唱声，即是诸天与虚空中高声唱言，故此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无曾极世界有果名娑婆，世中有佛名释迦牟尼，今为诸菩萨摩诃萨说大乘经，命妙法莲花教菩萨法复所护念，汝等当身心随喜亦当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这个词中呢是空中唱声啊，既是诸天于虚空中高声唱言，佛用神力啊令缘者遥见大会啊，这个缘者呢就是灵山会以外的以外的遥见大会，而有未知佛名，他看是看到灵山一会，哦，这个不得了，三遍土田十方诸佛分身多宝如来宝塔诸大菩萨看是看到了，不晓得这看到的名字不晓得什么佛呀啊，有未知佛名何等，这个工作呢 交给那个诸天来完成的啊。何事即会即悉供诸天唱诗闻之啊，这诸天呢成了个广播员一样啊，就是那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都来祭，还有七宝，还有诸宝如来宝塔啊，令十方世界的众生既能看得到还又能听得到啊，令其虽习妙法供养世尊，就表未来有教义啊。这有好事了，去供诸天啊。你像那个漏斗坛经里像那个智黄禅师开了悟了，开了悟了，这个诸天就喊了，黄禅师今天晚上开悟了，王禅师开悟了，这个诸天就喊了，对不对啊？彼诸众生，就是上文的六种震动啊，地界六种震动是吧，其中众生啊，就是说指这个彼诸众生，这个彼诸众生呢不在灵山会上的啊，包括五千退席的，三遍土天以至于他方的，乃至于本在他方十方世界的众生啊，比诸众生闻虚空中声已啊，看也看得到了，听也听到了，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是言啊，作什么言呢？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是称赞啊，合掌，那么啊，为佛弟子啊，为佛弟子，那么就是皈依，皈依就是为佛弟子啊，那么合掌为佛的弟子，只表未来有忍依。第九，遥供养，既然见了佛了，也闻到声音了啊，那么见佛，我见佛又闻到佛的名号，那就供养恭敬礼拜。说底下第九呢，遥供养，这个遥呢就是他不在灵山会上啊，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都是佛的神力之所加倍能够见到能够听到的。这个遥供养啊，这个遥供养，归命也是遥归命啊，远远看到了啊，在佛的神力加倍，可见的我们苦恼啊，佛要神力加倍加倍，我们看的看给我们看的不是蛮好的吗？因为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会上呢，还没有散呢，就是下文讲啊，这个法会圆满了，分身诸佛都要回去了，多宝如来宝塔嘛也关闭起来了啊，那个释迦牟尼佛不是还在灵山，还在说法呢吗？灵山会上俨然未散呢，啊，这诸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你不能用凡夫这个心来嫉妒分别不了的，啊，遥供养以种种画像璎珞翻盖，记住延伸直具珍宝妙物，结供遥散。因为他离得很远很远啊，我这供养怎么供养法的呢？啊，遥散，遥散娑婆世界，说散诸物从十方来，对不对啊？啊，譬如云际变成宝藏，遍覆此间诸佛之土，诸佛之度。那么可见到佛的神力不可思议了，那个他方世界的众生这个遥散也有这本事呢，从那么远的地方以这个种种延伸直具珍宝妙物散到娑婆世界上来 那不得神力还不行呢啊！如果没得神力，那就是福的加倍啊，如来神力的加倍。疏散诸物，变成宝藏，覆诸佛刹，这个仪表万善同归，即罕佛国。那是因啊，而散佛上即是果，这是表未来有醒仪也啊，礼仪、行仪、仁仪、教仪。于十方世界痛大无奈入意佛所，这是如来的神力。第十，十方痛大如意佛土。如果十方不能够痛大如意佛土，他方世界的众生他也不能够看到我们娑婆世界灵山一会啊，通达。这个通达在佛在众上，礼是一个样，此表未来礼也，既无礼矣，全是本具，不思议矣，差别既无差别。这是第二，佛现神力已应，现十种神力啊。第三，戒要劝止有四颗，一诚叹佛主，第二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若我一世神力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无生其解为主累故，说此经功德犹不能尽。第二，既要糊涂，一要掩之，啊，这是如来，啊，因为这从地涌出菩萨法事要弘经，所以如来现十种神力，啊，劝诸者神力，啊。这个十种神力借要言之，为什么呢？就是为的流通此法华经。这个法华经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们都看到佛是如何的尊重此法华经啊。要言之啊，总而言之，如来一切所有之法，注意这一点呐、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必要之藏，如来一切甚深之事，借于此经玄事显说。重要不重要啊？这法华经啊，如来一切所有之法，如来一切自在神力，如来一切必要之藏，还有一个呢，如来一切甚深之事啊，一切如来甚深之事是一切如来这个全啊。如来一切必要之藏，那是实啊。所有之法者，一切诸法皆是佛法呀、此借一切皆是妙明也。这《法华经》，我们解释这个经题的时候啊，无宣示体，明体宗用教。始终呢就是总结啊，所有之法一切诸法都是佛法，此是总结一切就是妙明啊，自在神力痛大无奈具八自在 戒妙用，必当必要之当者是遍一切处，皆是实相，戒妙体，甚深执事者一切因果，唯以大事，戒妙宗也。啊，皆于此经玄释显说者，总戒一经为四而已。啊，那么这个几句话就是说这明体宗用教，就包括全部的法华经啊，明体宗用教，神力自在是讲其用啊，明体啊，必要之当遍一切处，就是以实相为体啊，以因果为宗啊，一切事就是属于因果，因果为宗。这法华经重要啊，说是戒要辅主，底下呢，正是讲这个辅主的种种形象。这个第三呢是劝讲辅主，是故汝等于如来灭后，应一心受持读诵写说书写如说修行。所在国土若有受持读诵写说书写如所修行，若经卷所住之处，若遇远中，若遇林中，若遇树下，若遇僧房，若白衣舍，若在殿堂，若山谷旷野，室中皆应其他供养。讲劝讲辅主啊，这个大家在这个文中呢自己顺一顺啊，所住之处啊，还是在园中、林中、树下、僧房，乃至于白衣舍啊，都在殿堂、转过旷野，室中皆应其他。所以者何？为什么要其他呢？当知世处即是道场，诸佛于此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经典所住之处啊，即是道场，十方诸佛皆于此法华经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诸佛于此转于法轮，诸佛于此而不涅槃啊，于此得菩提，于此转法轮，于此入涅槃。这是解释这个经卷所在的地方皆应其塔，以是事处即是道场，得道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都是道场啊，都是道场。应以合法得度者，即现合法而为而度脱之啊，就这么个意思啊。得道转法轮入涅槃，入涅槃也是度为度人的天命道场，即是一切皆是妙明。得菩提者，正于必要之当，必要之当是妙体啊。转法轮就是说法，说法是自性本具因果，甚深执事，这叫做妙宗啊。法华经以一实相为体啊，以实相因果为宗。不涅槃者，非灭常灭，神力自在， 这就是妙用啊。这菩提是法身，转法轮是般若，入涅槃是解脱，三法成地密藏，佛住其中，即是道场，即是塔意，故应其塔。啊啊，这个上边神力品长文呢，介绍到这个地方。对对对，你们今天是大概是今天是怕冷了，空调也不开了。我这个你们怕冷，我还热就不得了。我这一热呀，我这个经我就讲不好，我告诉你啊。哎，你说我就讲不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啊。